Aka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Lokasasana Aka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Desana Aka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n Sabitiyo vivajantu, sa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tvantarayo, sukhi dighayuko bhava, bhavatu sabamangalam, rakhantu sabadevata, sababuddha anubhavena, sabadhamma anubhavena, sabasangha a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 te devo vasatu kalene, sasasampati hotu cha, 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Sadhu Sadhu Sadhu, 下个星期见，阿弥陀佛。